购票查询大麦网。北京时间19点整，未来的时间刻度982，下一秒就是未来。晚上7点，重庆，今天不想请你吃火锅，只想为你亲自下厨。FM98.2兆赫 ，AM927千赫，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。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。 Fresh Radio， 心愿无论大小，说出来就好。982许愿池。 最近比较开心的事儿，就是我的钢铁直男男朋友居然送我一瓶我一直特别想要的香水。我一开始还以为他的审美终于在我的调教下有所提高了，后来才知道，原来是他看到了我在微博上给一篇介绍香水的文章点了赞，才知道我想要什么。虽然也算是耍了点小心机，但是看在他这么爱我的份上，我就原谅他吧。希望我们两个可以长长久久。 十字军统都不敢选，只想最美那十天。你的魔法，爱情大法，全为你征服，为你捍卫。爱了曾经那些你的美，壮烈牺牲，一花朵玫瑰。太阳之城，时时的提炼，让爱情海吻在你耳背。啦啦啦啦啦，你想要时间。啦啦啦啦啦，就给你时间。啦啦啦啦啦，让人心撒野。啦啦啦啦啦，让彼此绝妙。啦啦啦啦啦，你是来世最美的香水。 沙漠龚一杰， 舞剑， 哈喽大家好，我上厕所。 还有最有趣的二次元话题， 经社的所谓的这个三大法宝，就是友情、努力、胜利。 我一直都很喜欢初音，就像以前初音的歌，把所有的歌都下 来。NMM 是一个比较困难的一个技巧，它对颜色的这个。 2018每周日晚7点，和小美一起打破次元壁。 智能选歌机器人为您服务，请输入您的听歌偏好。 最热、最新、最好听。 正在分析数据，请稍后。9 8 98.2。 活力 Music 课，我知道你想听什么。 晚风轻轻带着初霜的凉，眼眉淌是青梅子的忧伤。听闻最近你要前去洛阳，在心中结一层数九寒霜。 初见先生的我心有神慌，才不是因为你不再可谈，而也只是恰好路过你窗，手带着送你本诗集全堂。 有歌要曾同窗，并不要遗忘，剑下要苍苍，白露雅微霜。我才不是文盲，莫笑我荒唐，来不及背老就和你分享。 茶香清香伴着那炎炎曙光，莲味当归夏日美若难抗。一方琴键你说想念家乡，屏住了心情看天上雪堂。 啦啦啦啦瑟瑟带着入秋的凉，莲味汤是灯会生活的光。中秋归乡并肩将月而上，却没成想碰见八个同窗。 其中有个姑娘眼睛大又亮，对你说什么前路还漫长。怒火冲破胸膛，血腥的断肠，身着这开丧，她好生漂亮。 双亭外下一盏醉里秋娘，星星连雨你去葬花正常。藏住不说最是一味勉强，你天天懂得我早有佯装。 啦啦啦啦家的小路，路上有我追着你的脚步，脚下便保存着昨天的温度。你抱着我就像温暖的大树，雨下了走好路，这句话我记住，风再大吹不走祝福。雨过了就有路，像那年看日出，你牵着我穿过了雾，叫我看希望就在黑夜的尽处。看岁月更清楚，像一个人闪着

比谁都要强烈。我曾经自 手

是满怀期许，同行这段经历，感谢你毫无保留给予。围观的人群投来多少嫌疑，今天与你我难道不算大戏？我们的相遇本来就不可期，也难怪他们哭得这么痛心。我们再看一眼彼此的眼睛，趁其他人没搬家进去，留个纸面上回忆，掩饰背影，拜托眼泪争气，也让他突然不忍心再说几句甜言和蜜语。毕竟我后的话容易事先过滤，或许开口前已经是勉为的算意，那就此刻抓紧，别人好聚好散，只是 Thank you. 声变成了呐喊，挣扎变得坚强，路霜是勇士，月亮是烛光。

已错过，若还能重演，是否会痛得更熟练？该猜的都已不在，若不辞而别，是否遗憾就能拖延？都是背影，何必会见熟悉的